我们一天到晚六根接触六神经接触，问问自己迷不迷？迷呀、啊！你在境界里面起心动念吗？你怎么不迷了？你在境界里分个人我是非，你怎么不迷了？你迷啊！觉心里面，觉心是清净的啊，六祖大师说的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，那是清净的。清净心里头本来无一物啊，你有我有人有是有非，你迷了啊，所以你今天修行你是用迷心的心啊，迷心里头所有的见解是邪见呢、啊、不是正见呢 啊是邪智慧啊，不是正智慧啊，啊正智慧你看般若经里面讲的，般若无知，无知之知是正知啊，有知是邪知啊，无知是正知啊。啊，所以我们这个心呢，啊，是迷是邪啊，我们的见解是邪，我们的心是迷啊，我们这个心是染污的心。这是我们讲到修行，讲到这个修行的根本法，没做到吗？啊，那么要说到这个之前，还有好多层的预备功夫，啊，真正讲到修三轨之上修行呢，啊，我们没能做到。如果依六祖大师呢所讲的五个层次，这个修行是第四个层次啊。第一个层次是建立信心，我们这个就没有啊，我们的信心没有建立起来啊。啊，你比如刚才所说的啊，十八界一真庄严是自心变现的，你信不信？你这个就不相信，所以你信心没有法子建立啊。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天天念金刚经不相信啊。佛给我们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我们相信能不能相信自己本来成佛呢？啊，华严里面所谓性为道源功德目啊，学佛要从信心建立起啊，啊头一个要相信自己啊，相信自己是佛，相信自己有无量的智慧，相信自己万德万能啊，相信自己决定往生西方。你头信心没有，你还修什么啊？所以有了信之后啊，要做一个预备功夫，这个预备功夫上就断烦恼啊，这个就是讲忏悔了啊，忏悔业障啊，业障重想修也修不成功啊，必须要忏除业障啊，业障忏除之后再发愿啊，愿意道行啊，第四才是修行啊，才讲到这个三规啊，三规是修行的起步啊，是修行的开始，这样啊才能与佛菩萨感应道交啊， 那么我们想想我们这个修行，这五个层次你做了几个？如果说一个都没有，那你不是盲修瞎练是什么？啊，我们这个经讲了这么多年了，啊，你信心有没有建立？是第一步啊，第二步才讲你的业障有没有消除。啊，第一步是你信心有没有建立？啊，没有信心。啊，不要说成佛、往生没信心，啊，连弘法利生的信心都没有，这糟糕了。那还有什么办法？啊，请你上台讲一部经，哦，难得不得了。事情不难，问题就是你相不相信你自己。啊，你没有信心，那就是比登天还难。啊，你要有信心呢，有信心就不难了。啊，我记得我学佛的时候没有你们这样殊胜的因缘啊，想看经典经找不到啊，买都买不到啊，想听经听不到啊，讲经的地方太少了啊。今天你们的因缘殊胜呢，我学佛第七年就讲经了啊，还有比我更快的啊，学了三四年呢就出来讲了，比我还快。我们台中办大专讲座啊，老师派几个学生去讲经啊，那个时候有徐喜明一个啊，徐喜明明天要到我们图书馆来啊，那么老师交代他去讲这个为师啊，讲拜访名门，他害怕了啊，他来问我怎么办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学佛几年了，他说我学佛四年了。我说那大专学生他们学佛多久啊，大概三四个月。我说你四年教了个三四个月的还不能教吗？胆子有了，一想不错，他们才接触佛法不过三四个月，我学了四年了，我教他应该没有问题了，信心就起来了啊，有信心他就成功啊，胆子就壮了啊，上台也不害怕了啊。那么这是讲是最低限度的啊，今天弘法人才很难得啊，我常常鼓励大家要发心啊，发心头一个要建立自己的信心啊，这样才能够与佛菩萨感应道交啊，才能够真正的消业障开智慧 那么下面两段我们文念一念啊，这个我们把它合起来讲啊。十二句龙心佛文，不动道场摄入世间，不坏世界能变十方，供养微尘诸佛如来，各个佛边为法王子，能令法界五子众生，欲求难者，但生佛德智慧之难。十三者，六根圆通，明照无二，含十方界列大圆经，控如来藏，成顺十方，微尘如来秘密法门，受领无实，能令法界无子众生，欲求女者，但生断正福德柔顺众人敬爱有相之女。啊，这个就是求男子得男子，求女子得女子，这是求儿女的。那么讲到求儿女，诸位晓得是命里面没有的，这个求是真正求的啊，命里面已经有的那就不算是求的啊。那么还有就是命里头，比如说有这个儿女啊，这个儿女都是冤家债主啊，这个将来都是找麻烦的啊。那么你像观音菩萨呢，啊，求这个是不是孝子贤孙呢？是，那你是求来的啊，是求得的啊。你要懂这些理论啊，要懂道理啊，啊，如理而求，那的确可以求得到啊。你不晓得这个道理啊。供个观音菩萨像啊，每一天给他磕头祷告啊，希望我生个好儿子好女儿啊，那么有用处的啊，拜了多少年也不灵。为什么原因？你不晓得这道理啊，如理如法的求，没有求不到的啊。你们看了了凡四训啊，袁了凡命里头就是没有儿子啊，他懂佛法啊，他的佛法是跟云谷大师学的啊。云谷在明朝末年啊，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位高僧，他跟他学啊。所以你看他的一生当中真是有求必应啊。四训里面所讲的都是讲的四相啊，都是讲的方法吉相，没有说理论啊。了凡就是不懂理论，他就运用不出啊那些善巧的方法啊，他是一个懂道理的人啊。那么这些理论呢都在经典之中。你看楞严这样说啊，法华经普门品里也是这么说法啊，华严经观自在菩萨章也是这样说法啊。那么所以我们要真正是有求啊，要晓得此地里面所讲的这些原则啊，原理原则啊。容心佛文，这个意思是说，真正晓得真与妄啊是什么一回事情啊。像我们在大经里面常说的啊，达妄本真啊，真妄不二啊。这个时候啊，容灭妄行， 恢复到文性，啊，这个叫荣心复文。啊，荣心复文就是前面所讲的梵文文字性，啊，语句不一样啊，实际上是一桩事情。啊，那么他用这么多的这个名词来说呢，也就是教给你啊，从这个地方去悟，啊，悟啊，怎么个梵文文字性法？啊，那么这就恢复到文性了。啊，文性呢是不动的。啊，我们在前面讲的这个十番显见是讲见性。啊，这个见心不生不灭，不来不去，啊，不但是没有动，连静也没有，啊，动静两边都离开了，啊，十番显见诸位能够看到，啊，见性如是啊，其余的五根根性亦复如是，啊，闻性。嗅性、常性、觉性、知性，通通是一样啊，所以它是不动的啊，不动道场呢，就是说，正如诸法实性，这梵文文字性就是见性啊，就是证得了实性。那么在净土法门里面讲，理业心不乱，就是这个境界。啊，这个梵文文字性就是见性，禅家里面讲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啊，一见性就成佛。啊，这个是一点都不假的。这个成佛，天台大师所说六即佛里面的分真佛，啊，释迦牟尼佛是圆满的佛，啊，你成那个佛的时候没有圆满，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个无明有四十一品，你才破一品，啊，但是你破一品无明啊，你就见一份真心。你一见到这个真如本性呢，跟佛那个圆满真如本性没有两样，啊，无二无别，啊，古人呢拿这个月光做比喻，啊，那个佛，这个究竟佛好像十五的月亮，圆圆的，啊，那个月光是圆满的，啊，这个分正佛呢，啊，像这个圆教初住菩萨，啊，就好像我们的初二初三呢看到那个月牙。啊，刚刚露出来一点月牙，你们想那个月牙的光，跟十五那个月光有没有两样呢？没有两样。啊，十五的月光真正的月光，啊，那个初二初三那个月牙也是真正的月光，一点不假。啊，所以你的这个心性透出来，就叫做成佛。那么《金刚经》里面所讲的诸佛如来，你看姜维农居士的注解，啊，就是讲的这个四十一位诸佛，啊，四十一位是讲圆教，啊，从初住起，啊，是住、是行、是回向、是地等觉，这是四十一位，啊，这个妙觉呢，那就是如来果地了，是一共是。四十二个佛，啊，这四十二个都是真佛，啊，那我们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呢，就是圆这个理一心不乱，就是圆初住的地位。所以诸位念佛念到理一心就成佛，啊，那么立到念到理一心的时候，你晓得不晓得？你晓得。 为什么晓得呢？像这个经典一打开看这个金山境界，完全是自己亲证的境界，那就对了吗？没有两样了啊。我们今天看到的经，这个境界是观世音菩萨境界，不是我们自己。如果展个经典一看这个境界就是自己证得的境界，自己就晓得了，自己成佛了啊。所以到正果的时候，这个经典的作用呢，是给你印证的，给你证明你自己到什么境界，给你做证明。啊，在修行当中的时候呢，啊，它是给你指路的，啊，到正果的时候是给你做证明的。经典有这么两种作用。所以我们看这个每一段啊，它这个句子用的这个不一样，就处处都是提示我们啊，希望我们能够泛闻文字性啊，能够见性成佛啊。那么既然是见性了啊，见性之后啊，再摄入世间呢，那就是道家慈航啊。啊，所以诸位要是见了性啊，念到理业心不乱的时候，你就做不动道场了啊。这个不动道场在此地就是楞严大定啊。经论里面常讲的若且常在定，无有不定时啊。你在楞严大定里面，那你当然具足了如来智慧，具足如来的方便啊。这个时候摄入世间啊，摄入世间是度众生啊，这个是大慈大悲，不坏世间啊，对世间一切的这个现象绝不破坏。啊，天堂还是天堂，地狱还是地狱啊，你变地狱为天堂，那你把地狱破坏了，你坏了世间法，不坏世间法了啊。为什么不坏呢？诸位要想，在他境界里面是一真法界啊，无虚无实啊，啊，梦幻泡影啊。换一句话说，没有坏也没有成，成坏都没有啊。普度众生，这都有缘的众生啊。什么叫有缘呢？善根福德具足的，给他做增上缘，这才能度他啊。善根福德不具足的，你要是度他，麻烦就大了啊。那么换句话就是，增长他的无明邪见，所以这个时候不能度，必须的机缘成熟才能做啊。成熟有层次的成熟啊，你比如说我们以五乘佛法来讲嘛，哎，人乘佛法成熟，机缘成熟，天乘因缘成熟啊，玄小因缘成熟，不一样的啊。在哪一个阶段成熟，用哪一个阶段的方法来戒引他，来帮助他啊。这个是所谓是佛事门中不识一人呐 啊这是讲不坏事情啊。能辨十方供养微尘诸佛如来啊，是各个佛边呢为法王子啊。 那么这个就是他能够令那个想求儿子的人能够得到一个好的儿子，这个原理呀就在这里啊，就是他有这种能力呀，便设方供养微尘诸佛如来，而且在各个佛边为一法王子，就是这是他这个理就在此地啊，所以他能够令法界无子众生啊，你想求儿子啊，他就能够来感应道教啊，谁来的呢？观世音菩萨来了啊，你以为那个儿子是谁呀？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啊，啊，来给你做儿子啊。底下呢，他不说你就晓得了，观世音菩萨化身来给你做女儿。你想想看的时候，你要懂理呀、啊，啊，你要不懂这个道理，那有什么资格做观世音菩萨的父亲母亲啊？啊，这个多大的福报啊！啊，这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啊，不但观世音菩萨如此，啊，十方诸佛菩萨个个都是这样的，啊，个个都是这样的，啊，所以你要是真懂得这话的时候，确实有求必应啊。啊，你不晓得这个道理，哎呀，观世音求观世音，观世音会送给你一个儿子，他哪有那么多儿子啊？所以要晓得道理啊，哎，这是讲的化身啊，像这个经里面给我们讲的千百亿化身啊，所以说是如理如法的去修学啊，你去求愿没有求不到的啊。那么下面这一段呢，这就好讲了啊，但是它前面有两句不一样啊，那就是这个求男的这个地方是这样的，荣行复文不动道堂啊，求女这个地方呢，你看他用的是六根圆通啊，明道无二啊，含十方界列大圆镜空如来藏，是吧？这个是几句啊，不相同的。啊，实际上呢，刚才说过了，是一个意思啊。这是讲啊，六根圆通啊。那么这一章的圆通章啊，是一根反圆呢，六根互用，这个就叫做圆通啊。明道无二，这是说唯圆。圆到极处了，所以才无二啊！啊，通通达无碍，所以才能够含十方法界。明明是照的意思啊，所以呀、啊，才设置为大圆镜智啊。那我们晓得啊，这个境界呢？是准阿赖耶为大圆镜智啊，那么这个境界是相当之高了啊，即使在圆教里面讲，一般呢也是在讲七地菩萨以上啊，这是准阿赖耶为大圆镜智啊。含界，那这是讲的空如来藏之本体啊，所以他具足啊这些的成就，所以他才能够成顺。成顺，这就是女的啊，他能够成顺法门啊，他能够接受。他能够领拿，能够不识啊，所以这些呢 在我们古时候讲啊，都是女子之德啊，菩萨才有这样的威德啊，与这个十方法界那些想求女儿的这些众生啊，他以这个化身啊来满他的愿望啊，那么这个也是拔众生之苦啊，满众生之愿啊，没有到这个能力做不到的啊，诸佛如来个个都已经证得圆通，个个都有这个能力啊，唯恐我们不晓得如法的去求啊，晓得这个道理啊，如法如理如法的去求，没有求不到的啊。观世音菩萨不会欺骗我们，不会打妄语的啊，我们在这念观世音菩萨的经，就等于观世音菩萨跟我们说话一样啊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这个十四五位后面还有一条啊。